好啊，不上频道开始。 Hello， 啊，都要讲紧啦，呢啲而家唔见咗呢个梁锦祥啦。梁锦祥咧就都系我一如我过往咁讲啦，梁锦祥系即系阿旭敏话佢探女朋友咧，其实唔系啊，佢去咗加拿大休会。OK， 啊，所以咧今日就要啊， 今晚就得我同埋啊， 即系战男同呢、這个。 今晚其实应该就叫北上战男 咁样嘅， 或者战男北上。 系啦，但系唔系啦，通常咧啲战男嘅嘢留翻啊。嗱，而家今日咧，我做翻集呢个北上频道啊嘛， 顺其自然啦。 讲乜北上嘅嘢，等阿杰师仔下欠我一次，下次会捉佢上嚟做。 唔系北上就离不开战嘢嘅，咁你即系如果要讲开咁，咪尽我哋咪自自然然咁咪讲下咯。 系啦，主要一战就战啦。即系北上，除咗有发生战男手记讲嗰啲战嘢之外咧，其实咧喺大陆都好多战嘢。 系， 即系例如咧，即系大陆系冇真嘢嘅。 嗯， 只有贪官是真的，听人讲 啊。我成日同人讲就系、是，即系我喺大陆嘅时间咧，就系、是、叫在屎坑的岁月啊嘛。咁咧即系其实假嘢系一个你喺大陆生活嘅要面对嘅一个部分咯。 情况严重成点咧？ 情况严重到就系、是、我谂你调翻转头系数下有乜嘢系冇假嘢咯，吓、啊、即系我谂系道德败坏问题啦，即系乜嘢都会有假嘢嘅，即系我谂你日常生活里边就嗱，我试过你话苏丹红鸡蛋啦、嗯、即系我哋讲话苏丹，我喺上海嘅时候咧，就即系旧年咧，我就系、是、有一晚咧，我就因为我有习惯就我夜晚咧，我就会睇翻即系我用 BT 咧就会睇翻隔夜嘅有线新闻嘅。咁、 哦、 我试过有一晚咧，咁我睇有线新闻嘅时候咧，咁第一单新闻就系讲啊，香港发现有啲咩苏丹红鸡蛋咁、哦、样，咁跟住然之后咧就。讲嗰我牌子名我就唔记得啦，咁佢第一只噏出嚟嗰只牌子咧，咁我发觉咦，点解咁熟口面嘅只牌子？原来我食咗几个月，仲系我以买嘢已经好小心，即系我如果买食嘅嘢咧，我基本上就多数都系家乐福买嘅。咁咧，但系咧就嗰只鸡蛋家乐福都有得买嘅。咁、 嗯、 跟住然之后就打开个雪柜睇下，咦，真系的而且确嗰只鸡蛋。咁食嗰阵时就，其实我食咗成几个月都系食嗰只，咁就我成日就发觉啊，点解啲蛋黄咁红啊？同埋咧，你如果煎荷包蛋咧，嗰只蛋黄系好难煎得穿佢嘅，吓、啊，即系有个特点嘅， 即系好。 好嗰只好红好硬嘅，即系佢有啲个鸡蛋咧，就个鸡蛋黄有啲似鸭蛋黄咁样咯。咁冇办法啦，咁食咗几个月，咁后屘咁知道咗，咁又抌咗佢咯。 既然系咁，嗰啲就唔可以叫做鸡蛋啦、啊，都系假嘢咧。 假嘢啦，即系如果你假嘢真系好多啦，即系譬如话假嘅烟仔啊。 哇、啊！呢样真系我要讲。 你讲先啦。 你知啦，有时咧喺士多买烟啊，翻大陆佢唔系而家人你醒啲噶啦，喺过翻卢免税站站嗰度买定一啲烟仔先啦 吓。系啦。 咁有时你唔系即系。咁神心㗎嘛，咁咪去啲村仔呀、啊、啲士多买，咁食下，嘩食落去好足嘅，咁咪拆嚟睇下啦，咦，南方都市报喎，嘩啲菜叶嚟㗎咗喎，真係成支烟，但嗰个包装係一模一样嘅喎。 嗱、啊、我呢、這个我讲下啦，即係唔同嘅地方有唔同种类嘅假烟嘅，咁假烟呢就如果你喺上海呢所有呢嗰啲食完嘅煙包呢你唔好抌喎。佢係如果喺上海呢你可以攞返啲煙包呢走去呢個士多嗰度呢好似我哋細路仔以前按樽咁樣呢佢會收返啲煙包喎。咁嗰啲煙包就係要嚟做假煙嘅。咁嗰啲假煙呢就基本上就係呢有幾種啦就係如果好彩嘅呢就係譬如話佢會攞啲譬如話 ,ok, 佢要整一包白色萬寶路嘅。咁佢就可能即係如果有啲好深啲嘅呢佢就會攞包四個零三蚊四蚊嗰啲咩中南海嗰啲呢就拆晒啲煙絲跟住然之後呢佢就會全部改頭換面將佢全部改晒做白色萬寶路咁你就會食咗一包即 係 萬寶路包裝嘅中南海啦。咁嗰啲煙叫比較好彩啲囉。咁然之後第二種嘅就係你講嗰啲啦就係入面可能就係廁紙啊報紙啊就唔知乜嘢都有啦。總之你一點著佢就散晒㗎嘛。散晒㗎嘛。 真 係 好俗㗎嘛。 係啊。咁呢個你係假煙呢就咁喺上海呢就基本上呢就人人都知㗎就譬如話你喺街邊檔買嗰啲煙呢就百分之一百係假嘅。 即系冇可能买到真烟嘅。咁但系而最近咧，我即系如果你近半年啊，呢半年度咧，其实我发觉咧就系连上海嘅嗰啲convenience store， 即系啲好似七仔嗰啲咁样嗰啲，基本上佢哋卖嗰啲万宝路啊，即系外国烟啊。啲咩萬事法啊、建牌啊嗰啲咧，基本上都係假假地嘅，即係我間唔中我都會買到假煙。咁所以其實我就有個習同你個習慣一樣咧，因為我成日要上去就我上親去咧，基本上我就會買兩條三條煙啦，即係海關買。咁然之後食曬之後咧，我就盡可能咧就會喺一啲即係大啲嘅百貨公司咧，就都唔買外國煙，我就多數都係就一食曬我自己手頭上啲。即係我自己啲貨之後咧，我就會開始食大陸煙嘅。我因為大陸煙咧就會你個心態上會覺得舒服啲，就係起碼你都分唔到嗰陣味係真定假啊嘛。咁、我就譬如話，有時我就多數食紅塔山啊，之類之類嗰啲咁樣咯。 即係其實係紅塔山都隨時有機會假，因為佢係幾。 其實咩煙都有，係啊，其實咩煙都有機會假嘅。 即係我覺得高銷量嘅煙就有機會假啦。 係啊，咁我而家我多咗喺東莞做嘢咧，我發覺東莞就仲艱難。即係東莞基本上就係你如果你要買到一包真嘅萬寶路呢，喺普通士多呢，幾乎我覺得係冇乜可能嘅。咁就除非你又即係又要行遠兩步，即係譬如如果你附近有 Walmart 啦，咁嗰啲 Walmart 就會穩陣啲囉。 Walmart 有萬寶路買咩？ 有 Walmart 有煙賣嘅。Walmart 家樂福都有煙賣嘅大陸。 係咩？ 有。 少去通常去啲地方。 咁啊系咯，煙仔嘅假煙就個情況就好犀利咯。 咁啊，煙不離酒啦， 酒就係啦，酒我上幾集其實都講過啦，酒就真係假到無倫添啦。 即係我上次去本唔講得名，唔係本身去一間有顏色嘅啦，都係顏色嘅啦，黃色啦，我哋叫做黃色嘅酒吧啦咁樣。咁啊，嗌一支嗰啲唔好識講圓形樽嘅，就唔係紅酒嚟嘅。因為都是白酒嚟嘅，咁咧佢連佢樽即係喺我哋自己打開嘅啦，連個樽塞都冇嘅。 係咪嗰啲咩史密羅夫嗰啲啊？ 咁我唔知啦，類似咧朋友嗌，連個樽酒塞都冇嘅。咁咧有一次我喺本色飲同一隻咧，佢係有個酒塞喺度。 嗯， 即係嗰只酒我真係，心諗我真係唔敢，我唔好夠膽飲咯，但係多飲少少啦，因為我啲大陸溝嘅啫嘛，咪少啲酒，多啲出嚟咯，係嘛？ 啤酒啊嗰啲就一定會有好多係假㗎啦，即係啤酒啊或者芝華士啊嗰啲，我哋上次幾少講過，同埋紅酒啊 嗰啲啤酒水嚟嘅啫， 係啊， 都係溝到稀曬㗎。係 啊。 即係可能，但係都係飲得醉人嘅，我唔知點解，都係都溝曬水喎。我幾次去飲，即係我成日都係覺得咩咧？係喺大陸咧，唔好飲外國啤酒咯。我都係覺得飲翻金威啊、青島啊呢啲 好啲嘅，好啲嘅。即係如果你外國品牌嘅嘢咧，就假嘢係零舍多啲嘅。 即係尤其是去消費場所，就係啲小金窩嗰啲咧，即係我成日去玩嗰啲 disco 啊或者。夜總會啊嗰啲咧，啲酒咧就真係有青島你唔覺得嗌青島咯？如果我冇你都冇計啊！即係你諗下啦，我哋去disco 咁樣，有一隻提子汁酒咧，嗰只咩名啊叫做 提子汁酒，唔知 哦唔記得咩名啦， 係 嚇咁樣咧喂佢顏色幫你溝埋喎，佢係有一陣提子味嘅，但係冇乜酒味嘅。顏色都幫你溝埋，我真唔知道你俾啲俾啲咩染料我飲啊，大佬，真太恐怖咯。 唔係，其實最危險，其實即係我成日講就話喺大陸，即係我諗假嘢最危險就係入得口嘅嘢係最危險咯。因為大部分即係你食嘅嘢咧，我都食好多，即係食過好多好多假嘅嘢啊！即係食嘢，我覺得係最大鑊咯。即係你當你知道係假嘅時候，你就唔知道自己係究竟係食咗啲咩落肚啊！ 你最衰，你去到一間茶餐廳又好，去一間酒樓食又好，喂，你唔知嗰啲係乜嘢嚟噶嘛？佢話俾你話你係咩都得㗎啦。我喺網上見到咧，有啲雞咧係揾啲老鼠肉去整 係。 因為炒得好似㗎喎，炒得好似㗎喎。 喔呢啲大把啦。 係囉。 仲有你喺呢個大陸各地呢，夜晚呢啲即係譬如有啲街邊嗰啲串燒啊。即係嗰啲其實又係好多呢，都係。 你知唔知咩嚟㗎？ 我有人講過俾我聽啦，即係譬如話啲咩雞心啊咩潤啊嗰啲呢，就雞潤嗰啲又唔係真係雞心或者雞潤啊，即係有 有啲有可能係不仲有就係最普遍就係狗肉就當羊肉賣啦，即係嗰啲都有啦，係啊，即係咩都有啊。 喺香港就羊肉當狗肉賣啦。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啲就我都係嗰句就係話你成日要如果你上去嘅時候，你一定要有呢啲抵抗假嘢嘅抗體咯，即係如果唔係真係好快瓜老 陳。食咗唔知唔好講飲講食，咁買衫啦， 係 上面。喺深圳有佐丹奴啦，系咪先？ 衫就唔使讲啦。咁你 即系我喺 香港人就好中意买假嘢， 佐丹奴都系假， 系咯。 即系你系佐丹奴都有假嘅。 点会冇啊？梗系有啦，系啊。 你唔好讲话你买件 Eddie 啦，咁我成日就着埋啲球衣嘅，唔似啊件师仔你啊。 啊，我冇嘅嘢。 我着啲球衣全部都假嘅。 系， 但系真系多到 咁呢个 要买又多。 呢、這個而家呢幾年冇咁犀利啦，你如果你早幾年喺羅湖城嘅時候嗰啲就仲犀利啦，即係假波鞋、假衫，係啦，即係假嘅波衫、假嘅LV 袋，乜嘢都有啦， 假吊盤我見過， 乜嘢都有， 真 係係啊。 喂，你諗下啦，有支 Mon Bond， 我見有支 Mon Bond 假嘅 Mon Bond 15蚊支，真嘅知唔知幾錢？你知道？ 知道啦， 啊過千，最平嗰支衫過千啦， 係啊， 都800幾900啦 ，Mon Bond。 有啊，假嘅 Burberry 啊，咩都有啦、啊。咁仲有就係、是，如果你講返入口嘅，咁我同你啊最大鑊就係仲有假嘅茄仔啦、 啊。唉、哎，呢樣真係恐怖 啊！即係連茄仔有假，唔其實有好有唔好喎、啊。我同你講，即係我試過嗱，即係我有個個案係咁樣嘅，即係你早幾集都講過濫藥呢樣嘢啊，即係我都有呢啲咁嘅經驗啦，就係、是、即係喺啲場度咧，即係知大陸嘅場嘅濫藥嗰個情況係好嚴重啦、啊。咁、啊、我就試過咧、就是，就係即係早幾年啦，咁啊，我就我喺東莞咧，喺環瀝嗰頭咧，咁啊，即係我就有個啲江湖大佬啊，咁樣即係有時就會同佢即係大家又走去開下 party 啊咁樣啊，咁你知嗰啲就好豪啊嘛，即係開親咧就係譬如話最少起碼開3間大房，咁佢咧就佢通常就點玩法嘅咧就係即係啲大佬就坐曬一間房，咁啊啲僆咧就坐第二間房。第三間房要嚟做咩？佢就一去到咧就起碼就 mark 定曬，起碼100幾廿條女。咁、然之後咧就要佢哋全部除曬衫，跟住然之後咧就每人咧就派揈頭噶啦。咁然之後咧就叫佢哋咧就拍曬佢，跟住然之後咧就喺第三間房嗰度咧就不斷咁喺度咧就跳舞。 我有音樂 嚇，咁啊然之後咧就我哋啲大老輩啊啲僆啊咁啊成晚就即係咧就三間房咁啊切 check 咁轉啊，咁你中意咧就自己走過去咁啊就搞啦，即係咁樣。咁我頭即係我講就係、是、咁我後屘即係我玩咗幾次，咁有條女就同我講就話，其實都幾好㗎，因為有時咧啲揈頭咧假假地咧，咁唔使揈得咁犀利㗎嘛，因為晚晚食咧都幾辛苦㗎。 即係咧，我親眼見過一粒揈頭咧係波子咁大，係大過粒波子啊。即係講真嗱，我哋喺網上見到嗰粒揈頭通常都係扁身嘅，扁身圓形㗎嘛，係粒波子，佢即係點樣講咧？係食粒波子嘅圓形嘅，真正嘅揈頭咧就係扁身嘅圓形㗎咁樣。即係我都懷疑嗰粒。是不是真的揈頭來的 呢？如果佢假得嚟，佢就係成粒係麵粉做嘅，咁就冇乜大問題咯。即係就最驚佢唔知揾啲乜嘢嚟咩啫。 好似而家啲喺大陸索嗰啲茄仔咁，喂，唔係100%茄嚟㗎喎，你知乜嘢貨？即係為咗即係慳錢乜嘢貨？ 梗係啦。 我知道有啲玻璃碎㗎嘛，嗰啲咩燈泡上面嗰啲光管嗰啲啦，光管啲碎啊，玻璃粉啊嗰啲，玻璃粉即係我哋僆仔啦， 磨碎佢噶嘛， 我介意嗰啲啦， 係啊， 玻璃粉又有 ，Panadol 又有，總之鹽又有，即係乜嘢都溝啲落去喎， 緊有雜質㗎 啦，係講真，你係想索真正嘅 cat， 你都係冇，即係可以係去到一個咁奇怪嗰種， 喂，點會奇怪啊？你有監管嘅食物都有假，咁你何況你話何況係毒品啦、啊？即係你毒品你喂你假嘅，你冇得投訴啊嘛，大佬你唔通走去投訴？ 毒品你咪買貴啲咯，講真，啲女要隊啲 咁唔係啊？你個 market 上面你有啲人係 afford 唔起噶嘛？咁你咪變咗，譬如話喂平啲價錢咁啊，有啲雜質講明俾你聽有雜質。 我唔會講啦，話呢只最正啊！我聽人哋講話啊，呢只最正啦啊！呢只蝦食完之後你又唔知咩有啲咩感覺，揈攞啊咁樣。 啊、即係咁樣講㗎嘛。但係你話你消費，你如果你比啲純正啲嘅，咁你有一消費得起嘅、嗯、即係我唔係宣傳人去濫藥啊。 嗯。 咁你都要消費得起嘅，咁嗰啲嗰啲人俾錢，你咪可能唔買貴啲囉。嗯。唔係唔肯俾㗎真。 係 咪先。 唔係你同埋就係話即係講開查開少少就係話你話即係你話係上面夜場即係濫藥嗰個情況呢、嗯、就係非常嚴重嘅，即係廣東省啊，係我諗即係冇乜咩場呢係即係冇濫藥呢樣嘢 嘅， 係啊， 睇下多定少囉。我最誇張我話去惠東一啲場呢，我話呢成個場係得我一個唔對嘅啫， 唔係而正誇張到咁，正正就係呢個你上次講，我聽住嘅節目就係、是、即係你話你咪一次講呢，你話即係都唔明點解有啲人要走去有啲夜晚啲 KTV 呢係281咁樣，即係可能有啲聽眾唔知道咩叫281啦，即係 281 就係坐台200啦，即係然之後你帶佢返房就88啦，過夜1000啦。其實呢個係個原因嚟嘅，就係話呢即係有啲人譬如話啲老細級嗰啲呢，佢通常夜晚去玩呢，佢就情我會去返一啲貴啲嘅場。所以雖然佢都係好知道一個道理，就係、是、你所講嘅上次你講嗰個道理就係、是、要嗰啲女其實隔離都係差唔多，係呀，都係差唔多，不過佢可能件衫靚啲咁解，執返正少少。但個問題其實就係因為嗰啲場呢係比較即係安全啲嘅，比較正規啲，就冇咁多即係閒雜人等呀、啊。喺度拍啊呢樣嗰樣啊，咁所以就出咗入，即係譬如每一個鎮呢，其實東莞而家每一個鎮都會有一兩間之所謂叫做五星級嘅場呢，即係嗰啲場就會係比較安全啲囉、 哦、 即係281其實就係咁嚟嘅，即係就好過嗰啲所謂147啊258啊嗰啲咁樣。 但係都唔排除㗎、啊、大佬我去啲 唔 係 high car 嘅場都 high 到啲 唔係睇嗰間場嘅規模嘅。即係如果你有去開，你都知道就係、是、你就算去開258嗰啲，其實258嗰啲嗰啲場都唔係話裝修好差，都係啲好大嘅場嚟㗎。係啊，即係譬如我哋費事開名啦，即係譬如其實喺長安有間即係聽講話係香港即係嗰啲咩明星足球隊嗰啲人開㗎、嗯、即係個名有咩魅力咁，嗰間都好大㗎、嗯。但係嗰間都係咁樣㗎，都係啲 part 場嚟㗎，即係佢就係258嘅，即係258嗰啲呢就會真係零舍係即係比較雜啲嘅， 明目張膽啲， 係啦，你如果281嗰啲呢就會係規矩好多，即係可能係因為啲人又唔捨得281咁樣去呀， 但我要攞揈頭都攞到㗎嘛，281係咪先，佢啲281嘅場 係咁，但係你即係去開嗰度嗰啲人就唔會鍾意呢樣嘢囉，即係變咗就會好啲。 但個問題就係你去我到281啊、肯消費攞出嚟嗰啲毒品嗰啲茄仔都係假㗎嘛。即係我哋真係唔可以唔講返呢個問題，真係假嘢太多㗎嘛。但係因為你就算你肯畀錢，你係買唔到真嘢㗎嘛。阿傑斯仔，我諗你肯畀錢，你都叫肯消費人。你喺大陸你買唔買到一包真正嘅 Temple 紙巾啦 ?Temple 係好難有真 Temple 㗎。 除咗自己香港帶過去，你根本冇可能喺特任何一間士多，包括便利店。 喂，你唔好話係假嘅 temple， 我用嗰啲假嘅 temple 咧，係甩色㗎。 假嘅 temple 多甩色，白色仲多。 甩色㗎，嗰啲白色係會甩落嚟黐，即係嗰啲係有啲顏色嘅料係黐喺你嘅面嗰度。 哇！真係恐怖到。 好恐怖㗎，即係如果係唔係誇張㗎真係。 即係我喺大陸見嘅 temple 真係就唔係純白色咯嚇。係、啊，但係第一睇就知假㗎啦，睇就知假，因為佢連個包裝 嘢有啦， 都做唔得似。 係啊， 咁 仲有 食。 品牌啦，仲有啲即係好大嘅國際性品牌啦，譬如我經常見到嘅就會有假嘅肯德基啦。 咩 假嘅肯德基。 喺邊度有 度度都有，好多地方都有㗎，上海啊蘇州、杭州啊，好多都有 㗎。佢唔係呀， 係呀，佢係抄囉、嗯、就佢未，我直情見過有啲直情都係賣炸雞，咁有一間我又見過呢係賣唔係賣炸雞，係賣嗰啲煎雞翼㗎。但係呢佢個架佢就點呢，佢就成個 logo 呢就用晒即係肯德基嗰個老頭呢，佢就再畫一個中國人嘅頭上去、嗯、但係呢個通啊，所有啲卡拉通啊全部係一樣㗎，即係連成個 shape 啊、那個 logo 呢全部係一樣㗎。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好得意嘅嘢 㗎。咁、哦、樣唔好話啦，食嘅嘢除咗肯德基 味千拉麵香港就可能個個都食啦，可能都食啦。咁其實喺深圳都有間啦，喺東門嗰東門嗰度啊嘛。咁嗰間都係假嘅，因為係肯德基都未上。喂，深圳肯德基真係即刻咁近啊，都唔驚你照做假。 係 啊，咁以前啊，我知道食假有假嘅周大福啦。都係買金買鑽石嘅。 係 啊，跟住而家嗰間就應該係真嘅，以前嗰間係假嘅，可能而家改咗個名啦，唔知叫唔知周老福啊定咩福啦、 啊。唔係佢好，其實呢個係同即係大陸人嗰個鍾意走捷徑嗰個心態有關嘅，即係好多嘢都係佢個貪方便咧，佢覺得啊個你個名響啲啊，開譬如開食肆就好多都係嘅，即係譬如話香港有彩蝶軒啦、上海都有間係假嘅彩蝶軒，打個官司嘅，咁因為彩蝶軒有喺上海又開嘅。咁後屘就我就唔記得最後結果係點樣啦，但係即係譬如話佢哋就好鍾意啊你間嘢好個名好響嘅，咁我就順便又用一用啦，咁樣咁即係佢好鍾意係咁樣係咁樣。 咁如果譬如啦，咁樣如果用假嘢嚟計啦，喺上面有冇假嘢？除咗你上次係即講啲蘇打行雞蛋之外呢、所以我建議你搵搵醫生睇睇呀。咁除咗啲蘇打行雞蛋之外，有冇啲買咗假嘢返嚟係令到你自己可能有啲問題出現呢？ 我大致上就冇乜，因為我食嘢就比較垃圾桶嘅，即係我覺得咪要小心啲囉，即係 咁唔係你 我哋喺上面做嘢其實已經盡量係避免㗎，即係譬如話買嘢，我買尤其是買食嘅嘢呢，我多數我頭先講就係我多數都係喺家樂福啊，喺 Walmart 啊嗰啲盡量喺嗰啲買啦，即係譬如話普通街市啊嗰啲我哋都盡量少買啦，即係咁嚟避免囉，譬如話仲有啲加工食品你唔好食啦，即係譬如話我試過早幾年呢，就呢、這個就唔係話假唔假嘅，就係、是、我早幾年就好鍾意喺上海呢就食嗰啲筍啊，白色嗰啲筍呢就係、是、一包咁打開就即刻可以食得嗰啲呢，咁我覺得幾好食㗎，辣辣地咁酸酸辣辣咁樣，咁但後尾食到咁上下就中央台嗰啲新聞又嚟啦，就哇跟住影曬嗰啲工場出嚟，跟住話嗰啲筍就唔知點樣用乜嘢咩工業原料漂白啊，嗰啲你睇到都嚇死你啊！咁你變咗即係我哋而家我就差唔多逢加工食品都唔食㗎，即 係盡量用品咧， 用品你指邊啲用品先？ 嗱，咁我試過啦，我喺士多啊唔係士多嗰啲電器鋪咧，就買一啲飛利浦嘅光管 嚇， 真係唔知啦，佢光管係有塊紙包住㗎嘛，嗰塊紙係飛利浦嚟嘅。咁我抬住翻屋企裝啦，嗰陣我搬出嚟住過嘛，喺大陸。一裝咗上去都着嘅。 唔係咁啊，緊着嘅。 但嗰個已經係 壽命會短好多啦。 係 啊，我打好多飛利浦。仲有電腦都係㗎，Samsung 我見過就我見過有一個品牌嘅電腦呢，就係叫 Samsung。咁呢就係 S-A-N, 跟住就係 S-U-M-G, 即係將嗰兩個 M 呢 ,M 同 N 就調轉嘅。咁呢就係成部 notebook 咁出嚟嘅。 已經算好啦。我喺 咁呢個算好嘅，其實佢俾你知道嘅。 我喺大陸見過一部 notebook 呢 ,IBM。佢係呢喺邊度買呢，喺呢個電器專賣電腦嗰度邊度啊，深圳。 深圳。 華強北嘅一啲企喺度街道嘅人幫佢向你兜售。咁我朋友就貪平500蚊買部 IBM。 仲有手提電話又係啦，手提電話而家就係假到。其實有好多流肉，我就少喺香港行，不過我啲朋友就話而家香港都搵到，即係啲假諾基啊、假毛記啊，淨係得個殼，佢個殼係印埋諾基亞啲品牌即係個 logo 上面咩都係㗎。 盒仲多啦，應該 盒 仲容易啦。 我諗如果應該係全部做曬一套嘅，咁、但係總之就好多呢啲咁嘅假嘅電話，但係價錢係勁平嘅。 即係最唔明係一樣嘢啊嘛。而家我覺得而家喺大陸出產嘅手機有幾隻手機個分寸都好user friendly 嘅喎。即係可能比而家我哋用開嘅名牌紙仲好喎。點解仲要做假？ 點解？因為個品牌囉，你有個品牌容易賣好多㗎嘛。 即係如果大陸嗰啲賣1200蚊嗰個啊，印個 Sony 樂納信落去，咁就唔係賣1000幾蚊㗎囉。 係啊，所以即係你避免唔到㗎，成個大陸都係咁樣，好多呢啲咁嘅假嘢。 講開假嘢，仲有好多假嘢嘅，喺節目呢次差唔多啦，轉頭返嚟又再傾有咩假啦 ,ok。